态度就在这里。你们现在听的是 HKPeanut.com， 我是陈淑庄。 Gentlemen, welcome to Fight Club。 左右中间，拳拳都用，只问是非，不问立场，破击会。 喂，回到嚟最后一节，有些嘢要呼吁嘅，我谂阿 Chris 讲清楚啲。 喂，其實係啦，即可能大家都有留意到咧，其實喺網上邊咧，最近都係有好多人咧，就喺度分享緊咧，就係關於喺嚟緊嘅9月1號咧，9月1號咧就係香港大學嘅呢個畢業生議會咧，其實咧佢哋就係召開一個 EGM 緊急好似講 緊急會員大會， 緊急會員大會係啦。咁咧你 EGM 咧，其實呢個 EGM 咧有個好特別第一件事咧，就係話 個議程係咩？ 呢個咁嘅畢業生議會咧。其實是有史以來的第一個 EGM 嚟嘅。 哦，即係冚唪唥都 AGM 就冇 EGM。 冇 EGM。咁已經係好罕有㗎啦。咁係點解會9月1號先至會去做呢樣嘢呢？係因為喺佢哋嘅嗰個港大個睇過佢哋個 constitution 呢，其實呢係8月呢係唔可以開會㗎喎。所以呢其實係佢哋呢，唔知係唔關暑假事啦。咁總之呢就係、是、呢就 9月1號呢其實 呢。即係話喺呢一個上次7月28號喺校委會嗰次嘅一個有包括咗插水事件嗰日之後咧，其實呢個係最快係可以開到會嘅一日嚟嘅。咁喺網上面，大家可能如果有留意到嘅話咧，其實今次佢哋提出嗰幾個嘅建即係個議案咧，其實咧都係非常之敏感好度好高嘅。其中就包括咗咧，第一就係會係有包括咗就係對呢、這個梁振英出席呢、這個作為一個當然校監。嘅呢個咁樣嘅一個身份咧，佢哋係提出個質疑，就要求咧，就係話咧，係話要求將呢個咁嘅傳統咧係要改變嘅，唔可以俾佢做呢樣嘢。咁呢個牽涉到好即係牽一髮到全身嘅喎，因為好多嘢都要改嘅喎，包括個成個嗰個大學嗰、那個香港大學條例都要改嘅喎，因為喺入邊咧其實已經自動規定咗，就係呢個當然嘅校呢、這個校監咧就係 chief executive， 即係由呢、這個特首嚟做噶嘛。咁但係佢哋就算挑戰呢樣嘢㗎，嗰個所以可以話佢嘅合法性。OK， 咁你都可以見到咧，就話嗱，佢話如果我哋真係唔可以，因為喺法律上面限制咗呢樣嘢，我唔可以改得嘅話咧，都希望咧就係、是、推動嗰、那個即係、就是、一個改變咧，就係、是、將呢一個咁樣嘅校監嘅嗰個嘅功能咧，係變咗純粹係一種嘅儀式性嘅。 即係佢冇實權。 冇實權嘅，係啦，因為而家其實睇翻嗰個。你睇睇外國啲仲大學咧，係其實第一佢哋係嗰個校監咧，可以係民選出嚟嘅，包括牛津都係。但如果你而家唔係牛津夾硬擺落去嘅話咧，咁你就唔應該俾佢有咁大嘅權利，因為呢個權利咧係直接亦都見到，其實而家佢係會影響到大學嘅自主同埋學術自由噶嘛。咁我哋唔容忍，亦都唔可能繼續留低一個咁，就算佢而家話我冇做呢樣嘢喎，你見唔到喎，你冇證據喎，吹咩咁樣？但我哋都唔可以留低一個咁樣嘅一個機會俾佢做呢樣嘢，因為佢係好 likely 佢會去做呢樣嘢嘅，係咪先？ 嚇， 係嘛？所以變咗呢樣嘢咧，其實係好重要嘅。咁入邊如果大家睇翻嘅話咧，其實係當然都係就今次呢個委任呢、這個校副校長呢件事情上面咧，其實作出咗一啲嘅要求啦，就希望學校咧就要跟翻一個正常嘅程序咧去行翻成件事。咁其實係好重要。咁嗱。畢業生議會咧係9月1號開會呢一次咧，其實佢就會係希望好多嘅港大嘅畢業生可以翻去開會啦。如果就算翻唔到去開會嘅話咧，都可以去授權一啲咧，佢覺得係信任， 即係 proxy， 係啲 proxy 啦，就可以授權一啲人咧幫佢投票嘅。因為我正話講嗰啲議案啦，其實要通過嘅話咧，必須要出席嘅一啲嘅畢業生咧，起碼要過半數啊。咁先至可以係通過，而通過之後呢樣嘢咧，就要攞到去呢、這個佢哋嘅嗰個大學嘅校委會嗰度咧，咁變咗係有相當嘅影響力嘅。尤其講緊就係話今次喂，即係史上第一次喎，有咁嘅 EGM 喎，所以其實嗰個重要性係好大嘅。就大家唔好將呢件事當作，就又另一個會啊，或者另一個要求，唔係咁簡單咯。呢、這個係好。 咁我想問下，邊個有資格投票？ 港大嘅畢業生。 即是你是不需要主動入這個會的，只要你是想來你就是這個會贏了。 沒錯，你是港大的畢業生，你已經自動成為在這個convocation 裡面的 members。 哇，那你如果要過半，什麼叫過半啊？ 即係話，因為我哋仲是仲唔知道幾到時係有幾多人出席噶嘛？ 出席嘅人過半， 出席嘅人過半。 OK。 所以變咗咧，嗱，到我相信另一邊商 都會出雞， 係啦，都喺度做緊好多嘢噶啦。所以變咗呢個係一個好重要，但係亦都係而家下面有好多暗湧喺度發生緊好多事噶啦。所以我諗，如果我哋嘅聽眾係有香港大學嘅畢業生，而你又係不屑而家校委會入邊一啲。真係啊！即係權欲分心一班嘅一啲人咧，就係將呢啲外邊嘅一啲嘅真係政治嘅勢力帶咗入去大學入邊，而透過呢個校委會，即係學校最高嘅一個管理機構咧，去影響學校入邊嘅一啲嘅人士嘅一啲任用咧，咁你就真係要做嘢咯。 啊！你覺得係你哋搞屎棍喎，由頭到尾都。 屌！根本就連港大都唔係啦，雖然我都唔係。 啊，講得好，因為佢係689委任入去噶嘛，係咁覺得你哋搞屎棍啦、啊。因為你知唔知佢入港大嘅目的都係搞屎棍啊嘛？而家你就同佢打對台，係嘛？佢得一條棍，你哋咁多支棍，佢睇唔順眼，佢梗係搞你啦，係咪啊？ 總之咧，其實我就到而家我都唔係十分之明白，究竟呢一位即係阿李國章究竟佢想點咯？即係佢真係做啲嘢咧，係真係好，即係令人齒冷嗰只嘅喎。但是你又睇返佢以佢咁樣嘅一個家世，以佢咁樣嘅背景，我唔明佢做呢啲嘢有咩好處。 I remember it, you will pay。 係囉，即係又想講粗口啦。所以變咗呢，其實即係當然呢，即係唯一解釋啲人話其實佢真係好恨做一個特首啊，或者係搵啲嘢嚟搞下啦。即係如果唔係嘅話，你又佢有啲咩嘢佢仲未做到嘅呢，仲未得到嘅呢， 我又唔講啊，即係佢哥有 baby 啦，係嘛？咁啊，佢可能冇 baby 咧，咁啊，但係事實上，有啲人係真係好亂斬權貴嘅，即係佢覺得幫阿主子做到一樣嘢咧，即係佢本手冊多粒星星，多隻白兔仔好叻噶嘛，咁啊冇計啦，係嘛？所以9月1號港大嘅救生嚇。系咪到時到後，定還是佢而家已經收到 email 七點鐘去？ 其實咧，你去翻有一個Facebook 嘅 page 咧，叫做堅守港大百年基業呢一個上面咧，其實有好多嘅資料，包括咗點樣去授權，即係個程序上面咧，你要授權嘅話咧，你都需要有啲嘅資料要提供噶嘛。咁我會建議大家去睇睇啦。如果唔係話，都可以。去我諗法政會司嗰邊，我哋都有啲資料，我哋就轉載咗嘅。 因為嗱，老老實實，即係我唔敢話提點，但係老老實實咧，即係呢啲咁嘅吹雞行動咧，其實對家係會揾好多方法嚟整理嘅。例如咩咧，真係搞亂你呢邊個授權啊，又或者搞亂你呢邊個法律程序，因為佢喂，你驚唔驚突然間會出現一扎唔 valid 嘅 proxy 啊？又或者對家會唔會插莊架鑊話你做馬諸如此類啊？即係你知道你嘅對手係邊個㗎啦，係咪？嗰啲人咩都做出㗎嘛，係咪？係 咯， 小心啲啊！嚇、啊，唉，真 係。我相信即係今次其實都有好多嘅即係叻人啦、啊，喺中間咧，大家係劃船咁，希望將呢件事做到嘅。 嗯。 咁但係都唔可以掉以輕心啦。始終我哋嘅對家其實真係我哋從來都唔敢睇小嘅，尤其一啲嘢。我哋再明，佢哋再暗，係咪先啊？佢要玩啲幾邋遢、幾污糟邋遢嘅嘢，即係我哋只可以做最壞嘅準備。 即係呢個階段，我又冇辦法唔提一提李思燕啊，因為我真係對呢個人好 obsession。我真係啱啱諗起咧，頭先講話咁多，即係社會賢達又好啊，達官貴人咩大粒佬又好，喂，個個咁叻嘅人，你都冇聽過呢啲人話自己係代表正義，即係自己代表正義，真係得呢只肥蟹。我真的冇办法落到呢啖气，你可唔可以揾啲系似个样嘅似个好人？你话俾我听，佢系代表正义。即系香港喂，有边啲人你系噏得出啊？孙中山话俾你听，佢自己代表正义。即系我未听过，即系大佬成龙都唔话俾你听，佢代表正义啦，系嘛？李修贤都唔话俾你听，佢代表正义啦，系嘛？估唔到今日李思燕做到啦，即系我真系好佩服呢只蟹，系嘛？ 我都好佩服佢咯，即係啲面皮可以厚到呢個地步， 即係面皮厚到呢個地步，真係冇頂嘅真係。好，最後一節講咩咧？講黃維基，因為咧上一次節目咧，咁就係有啲網友啊，佢呢頭講完即係聽完我哋嗰晚咧講緊蜜瓜咧，佢就話俾我聽，原來唔係，佢喺大陸啊種緊蜜瓜嘅，原來發覺以前喺好似喺海南島點知係我抄翻個 message 先，佢話以前喺大陸咧種唔到嗰啲所謂直樽蜜瓜，因為直樽蜜瓜呢個種咧，其實真係好出名，好甜。 係， 佢話咧好似喺新疆係種唔到啦，但係好似咧而家改良咗個品種咧，慢慢研發一下咧，佢就發覺已經比以前好好多咁話。咁咧就其實我真係想 再講一講，即係王維基究竟係咪即係做水果有得做？因為嗱，過去呢個禮拜又有啲新聞啦，又話佢原來又話自己跟蛋啊，又話成話好巴閉嘅係嘛？十二點鐘突然間有個唔知咩 account 出嚟話俾聽，I am Vicky Wong 咁。 佢呢啲咪即係公關嘅嗰個手法咪變咗高明咯。 佢不嬲都叻嘅，即係佢不嬲都好中意玩呢啲 reward。 冇錯啦，係啦。 即係仲要禮拜六三十五六度嘅時候。佢其實你知唔知呢個 campaign 即係你喺佢咩太古個康怡咧？其實係成個 HKTV 嘅 senior management 落曬去嘅。 嗯， 即係除咗平時只係嚟開會，即係可能嗰啲可能股東即係嗰啲即係上曬神台嗰啲 board member 之外咧，所有 senior management 係落曬送貨嘅。即係我朋友佢話俾我聽，唔係啊，佢做到薪水薪汗，係朝頭早九點咧，去到夜晚你八九點，即係個鐘頭都 攰，係 未食早餐啊。即係咁辛苦啊！咁跟住佢話阿 Vicky 啊，即係做嘢咧，即係次次都會盡地一煲咁咧，係即係當呢鋪係最後鋪牌咁打。即係呢啲真係好值得人讚歎啊！即係 好即係係咯，即係好激勵人心嘅，你可以話係啊。調翻轉頭，連嗰個網上面有條咁嘅鬧嘅鬧鬧，後屘就寫個復字俾佢啊嘛。呢個唔知係咪妹嚟嘅不過。 你知呢個世界啊，啲人啊，俾好多錢我 做。就算係妹咧，你睇到你都好爽啊，你都覺得掂啊，係咪先啊？ 係你即係你知呢個世界好多人俾人鬧得㗎啦。啱啱傳嚟一個訊息咧，即係 DSC 上個禮拜有講嘅，要老闆拉 Q 咗啦。 哦，係咩？ 係啱啱。 啱啱啊！ 啱啱係啊，即係唔知喺邊度揾到佢拉 Q 咗啦，因為你係冇得走啊嘛，事實上，即係你係知道間鋪頭好多間鋪頭都欠租啦，交唔到租，你係要同啲代理攞貨啊，跟住好快咁做特價啊，淨係俾 cash 賣曬你啱啱攞咗啲貨，咁你擺明即係滾人啫，大佬，即係唔拉你冇天理嘅，咁但係老實講，即係。有好多人都覺得，喂，即係又執一間咯喎，啊 DSC， 喂香港真係唔掂啊，即係冇第一。 你有冇幫襯過 㗎 ？DSC 好有限度係有嘅，即係我好似屋企有一隻半，以前啊，即係同屋企住嗰陣時啊，好似有一隻半隻電視櫃都喺 DSC 買嘅。 嗯。 DSC 我應該冇記錯買過一部電視機咁上緊嘅嘢。 嚇。都唔多啦。 唔多，即係嗱，老實實，你所謂叫買平家私，其實你唔會去 DSC 買嘅，即係除非你話，喂，我真係要死皮爛戰，一隻櫃我得喐嘅，我都照制嗰種。但係你話咁點解你唔去？點解你唔去 IKEA 咧？即係我覺得 IKEA 好 啊，你唔去 IKEA， 你都有實惠，有其他嘅選擇咁啊，感覺上都好似比佢實正啲喎。 哦，爸爸，你又唔知啦，實惠好貴，你知唔知？ 哦，係咩？ 即係如果你講緊，即係而家 IKEA 仲賣得，即係衣櫃嚟講咧，佢有個系列係可以自己組合噶嘛。即係你要一個 section， 即係一個 section 闊就一米，定還是兩個 section 兩米，自己即係設自己砌闊度噶嘛。 即係佢會貴過 IKEA。 是啊，即係嗰個 size 嘅趟門衣櫃咧 ，IKEA 講緊入邊即係普通 option 啦，即係可能8000蚊到啦。但係如果實惠嗰啲咧，係講緊過萬蚊一隻嘅嗰啲咁嘅衣櫃。 咁厲害，即 係。係啊，即係你 耐冇買嘢，我而家即係唔知價開始有啲。 你我好難去衡量乜嘢叫做平同貴，因為嗱，老實講，你要整隻趟門嘅衣櫃咧，佢都門啊真係好鬼重啊！你要個衣櫃承受到成件事咁啊，開幾年又唔爛咧，嗰隻櫃真係唔可以太過核突，即係唔可以太過易，即係太過 fancy 啊！即係唔會真係熬得喐啊！係啊，個膠好緊要噶嘛嗰啲嘢。 同埋你而家呢啲講真，呢啲全部即係啲木家私咧，如果你見到個產地係內地，其實你都好大嘅即係戒心嘅，其實。咩隔傳啊？即係其實你唔好講好多，即係感覺上就係、是、喂大佬，如果屋企有細路仔，你自己就算啦，係咪打車去即白就咁？但係有細路仔嘅話咧，你就調翻轉頭，你就會覺得即係如果有得 啊咁啊，我順便想問下你，即係做爸爸係咪真係而家會睇啲家私喺邊度做先？ 梗係會咯， 真係 會㗎。 你有錢啫， 唔關事。 你係即係好高檔嘅中產啊？你呢啲係低檔嘅中產。 唔關事，就算有啲家私，我都係叫喺內地做嘅。咁我都會要求佢一啲嘅用啲咩嘅材料啦，咁用啲咩材料，即係 make sure 佢係用邊啲嘅油啦。如果真係話佢都有機會，即係講真，你係佢生產過程之中有啲嘢被磨鼻噶嘛，咁你都要諗辦法哦。如果係嘅話，咁我啲嘢入咗屋之後，我都起碼俾佢即係吹翻兩個禮拜咁樣，你先會搬入去啊。咁即係呢啲嘢你都會去做嘅。咁但係如果有得揀嘅話咧？你都盡量會睇埋個產地嘅，好在睇咗咋。我裝修嗰陣時，我連我啲水龍頭我冇買內地㗎， 如果唔係而家就 你真係驚水龍頭啊？ 梗係驚啦！ 反而水龍頭我唔係好驚，因為我覺得出事真係唔係水龍頭咯，係入邊啲燒焊啊組件嗰啲嘢咯。水龍頭其實唔使燒焊嘅，即係佢入邊嗰啲嘢係檸啊、冚啊、裝啊，佢又唔會焊嘅，焊太貴啦手工。 問題就係話，而家可能未必係同個焊嗰樣嘢有關啊嘛， 即 係 原料 件係啦，原料有關啊嘛，所以如果係。水龙头有事嘅话咧，其实就好大镬噶啦！你连滤水器都滤唔到噶，你个水龙头通常啲滤 系过咗个滤水器先过水龙头， 唔系咯，咁啊又系出事。 咁大佬好大镬噶，即系唔系个个人屋企有钱换个意大利水龙头？你讲紧意大利水龙头系 中国建筑地啊嘛， 悭地二三千蚊一个噶，大哥。即系话说咧，我真系早一年装修嘅啫，我真系有行过咧。你意大利嘅水龙头系两三千蚊悭地一个噶， 系噶。 即系富贵啲系讲紧一万一 set 噶嗰啲，即系唔系香港人得噶，爸爸。 关事嘅，都有特价嘅。 你都好難睺到特價，即係我真係覺得。但阿爸爸以你睇啦，黃金會唔會到最後連家私都買埋咧？ 喂，其實而家你見到佢嗰、那個那個生意嘅模式咧、 嗯， 可能係因為之前都係啱啱開始啦。咁而家其實感覺上係成熟咗嘅、嗯，即係你想翻去睇個網站嘅設計啊，個貨本嘅種色啊， 即係 種類啊， 只係個淘寶， 同埋咧個價錢啊。之前咧你有時見到啊，我都想支持下佢，幫襯下佢，但見到啲價錢有時真係即係完全係買唔落手嘅有啲嘢。 而家咧， 而家我都話即係 OK 喎。同埋你就算貴啲咁多，其實大家唔介意嘅。但如果你話， 我都覺得係， 你比出面貴三成，甚至啊，即係咁樣嘅話，其實你又覺得即係唔好似即係冇呢個理由去 justify 點解要做呢樣嘢啦。 即係 尤其當時咧，你見到之前佢賣好多嘢咧，其實唔係話一啲必需品嘅，唔係啲譬如日常嗰啲嘅一啲嘅消耗性嗰啲物品。 嗯， 買個黃金戰士咁樣，咁我就唔會同你買啦嘛，係咪先啊？ 嗰啲必需品嚟嘅，爸爸。 咁係對某啲人嚟講，咁好啦。咁但係如果你話平時落街即係買餅啊、餸啊，甚至連嗰啲煲湯嗰啲豬骨啊，嗰啲全部都賣噶嘛，佢而家。咁嗰啲我就介意，我就唔會好介意。如果佢係嗰個質量把關得好嘅話咧，佢又肯送貨，佢價錢就算貴少少 ，OK 喎。甚至你可以話阿喬有啲嘢其實佢唔貴喎，出邊喎平喎出邊添，佢又仲有可以積分噶嘛，係咪啊？所以變咗成個 model 咧，開始咧佢嗰個。進取咗好多啊！ 因為嗱， 我覺得係有得搞。 上個禮拜一咧，上個禮拜一就阿 Donald 啊，即係我嗰日臨上嚟之前就攞咗本好厚嘅 catalog， 咁臨尾嗰節咧就同佢講咗好耐。 就係香港 TV 嘅 catalog。 就係、是、係啊，香港 TV 嘅 catalog、 哦。我唔知有 catalog 喎。 好厚嗰本嘢，淨 IKEA 咁嗰本 catalog 咁嘅款，仲要厚啲添。你話幾大本啊？咁就真係睇到佢乜都有得賣，就坦白講，有啲 item 我就覺得，尤其是喺百老匯有得賣嗰啲咧電器咧、 嗯， 真係第一又唔平，第二嗰啲又唔係必需品，真係冇意思嗰啲嘢。但係咧，即係經過咗個禮拜咧，又同我自己朋友傾個偈咧，原來好多人就對佢食嗰啲有興趣。原來因為佢呢個禮拜咧，因為開始你一落到地鐵站，你就見到佢包起曬成個港鐵啲標榜啊嘛。真係，我覺得呢樣嘢好宏偉。我都喺度 curious， 哇！點解你都做得到嘅咧？喂，成件事好多人好早就 book 廣告嘅啦，佢一定要配合成個 campaign 噶嘛。點解佢而家呢個時候可以 book 到咁多 billboard 咧 ？book 曬喎，講緊 係啊，全包曬啊嘛，三千萬 係啊，係 咯、 啊，即係仲要，其實我覺得三千萬好抵嘅， 抵啊， 老實講 嚇。 咁、啊、你變咗就係話，每一個落港鐵嘅人都會覺得，誒、哎，佢呢一區咧有啲咩嘢送？ 嗯， 有啲就即係有啲啊送提子啦，有啲啊送咖啡機啦，又有啲啊送大洋啦咁樣，好多人都覺得就係話，喂，如果我訂400蚊嘢，你送呢個禮品俾我，會唔會你送啲次貨俾我？原來我喺內部消息聽到咧，佢哋就係其實就效法咗日本送福袋嗰個傳統習俗啦。 嗯， 即係日本嗰種福袋咧，就唔係你香港。所謂嗰啲叫做炒雜碎，即係譬如你香港咧，聖誕節咧咪好興咧，將啲冚唪唥賣唔去嘅糖啊、朱古力啊、玩具啊，塞落食聖誕靴度嘅。阿爸爸，你有冇啲咁嘅印象？ 我見過，我去日本嗰時都買過。係 日本仔嗰啲福袋啊，真係將最 hot 嗰啲 item 係幫佢 pack 落一個福袋，即係覺得呢個係一個科 技。佢都有啲可能好似即但係比香港總之個水平係高好多嘅。 而家咧，所謂嘅 HKTV 就學咗呢一種文化。佢真係將嗰啲 hot item 又或者覺得，喂呢啲提子好食嘅話，既然我每一張單我都送一個俾佢、 嗯， 即係佢係真係想啲好嘅嘢多啲俾人知道。咁咧 真係呢一個禮拜 feedback 咧，我係聽到好多平時唔會網購，或者起碼唔會網購 HKTV 嘅人咧，佢就真係可能有興趣訂下玩下喎。因為講真，你嘅門檻係400蚊，係咪？咁其實訂好多嘢都400蚊嘅啦。咁個問題就係話有單小插曲喎，原來坑口咧呢個地方咧送我送狗糧， 係點解啊？太子要送貓玩具係咪？ 係。真的呢个世界有啲人咁其实老实讲，我唔知阿 camping 点解会咁样搞啊，系嘛？又送啲狗玩具啊，咁样 嘢嚟嘅啫。 咁老实实咧，我又唔知道，我真系冇查证过，系咪我唔要嗰堆嘢，我第啲嘢送下？即系你喂，你送个提子俾我，我得食啊！我唔食提子，你咪送个你咯。你梗有办法送啲嘢我要噶嘛？咁我又因为我住坑口，你又唔养狗唔养猫，大佬你唔好送啲狗玩具啊、刷牙啊、狗嗰啲咁嘅嘢俾我。同埋就系好彩，即系有啲人真系都。幾咁神經脆弱下嘅，佢係唔係好講得笑嘅，即係佢見到就話咩啊？我住坑口，你又話我啲狗成口臭啊？你話我屎坑口啊？咩意思啊？咁喂，呢啲嘢真係冇得講嘅。咁你又唯獨是就話講真啦， 唔係有啲有幽默感先得嘅，玩呢啲 game 系咯，即系你要知道人哋咁中意玩 gimmick， 即系我覺得香港人係咪真係，唉，即係而家太過冇種 sense of humor。好似少少即係有啲幽默感，係唔講得笑嘅，即係總之一有咩東家豆腐就上頭啦。唉，即係 香港嘅網民咧，我就覺得係好有幽默感嘅。 係， 所以如果你係即係話，即係見到啲人，我上下網咯，得閒睇下，留意一下啲潮嘅嘢咯，慢慢要發。要 develop 嘅呢樣嘢，我覺得 我唔知黃仁基遲啲又會唔會即係整啲潮嘢買下喎？即係其實 例如咧 ，gadget 嗱，香港好多年前有，我唔知係咪好多年前咧，有間叫 JC Shop， 你記得？ 我知道，有時買啲日本嗰啲啊，啲機械人啊，啲古靈精怪嗰啲。 專係總之係專係買啲敗家嘢啦，即係第一嗰樣嘢就一定唔係必需品，第二就嗰啲嘢一定係以我嘅經驗咧。你就係買翻去嗰下咧，就非常之著弱，玩唔夠一個禮拜，你係平埋一邊嘅。 會係㗎，跟住就係咯，喺度即係變咗 dust collector 嚟嘅。 即係總之你自己唔玩，就俾個小朋友玩啦；個小朋友玩，俾狗玩啦。狗都唔玩就聽調嘅啫，嗰啲嘢。 但係你次次咧都行過，你又好想又睇下， 係啊， 有啲咩新嘢啊？ 係啊，因為你就係唔知點解，總之入到去你就覺得樣樣嘢都好似新鮮，係 咯， 即係新鮮、新奇、刺激咁， 古靈精怪咁樣係咯。 嗰啲咩即係遙控直升機啊？即係而家呢一刻就個個喺淘寶買啦，但冇喺淘寶出現嘅時候咧，嗰啲。即係1000蚊隻、幾百蚊隻，個個都好想玩。老老實實，你買一隻翻去咧，你係嗰晚就已經急不及待翻去第一時間插電啊，準備啊。咁問題就你發覺啊，明明睇個 demo 嘅時候，佢明明可以垂直升降嘅，飛得好叻噶，係嘛？咁問題你就買只翻屋企咧，你永遠飛唔翻嚟直線嘅，一係就撞落呢度啊，撞落嗰度啊，撞咧，跟住撞爛隻翼啊，咁你又唔玩噶啦。 同你當初喺佢鋪頭嘅時候，佢示範係完全兩回事啦。 係啊，即係呢個世界嘅嘢咧，即係我唔係飛機師咁，但係佢都唔係啊。咁點解佢飛得叻過我咁多嘅咧？係咪？唉，咁啊，即係姑且啊，拭目以待啦。不過老老實實，即係在情在理咧，我覺得香港人需要俾黃仁基一個機會嘅。即係如果你真係確實係未試過網購，未試過呢一樣嘢，而你又覺得黃仁基係一個。即係幾咁敬業熬業嘅一個生意人，你俾次機會試下佢啲嘢。即係當然你話喂唔係，我平時揾朝唔得晚㗎啦，已經係飯都冇地方，即係飯都冇時間食，亦都冇時間食你呢100蚊抽個提子。你而家叫我400蚊嚟買你啲水果，唔係嘛？啊，屯門有個 package 真係400蚊食海鮮，有好似有半板海膽，跟住有一堆拖羅，跟住有幾隻帶子同埋只毛蟹，400蚊係合理嘅價錢，仲要有禮品送。咁即係如果你真係平時都有可能鍾意食嘢啊，你個嘴係刁啲啊，又或者你平時都哇鍾意食生果啊，你如果真係欣賞黃維基嗰種創業嘅毅力嘅話呢，你係好應該科水去試一試嘅。即係縱使佢要3日時間送貨，咁3日咪3日囉，你食即係 做落去呢，即係如果多人去買或者多人去支持呢一種咁樣嘅生意模式呢，可能越嚟越平嘅喎， 係 可能有得搞。 即係同埋好好坦白講，即係有時你自己行日本百貨公司或者行百貨公司，你就知有啲嘢佢做咗試食嘅嘛。你永遠冇辦法知道，哇！呢隻新嘅谷仔麵好唔好食㗎？係嘛？佢不一兜你食，誒啲湯底掂喎，你咪買咯。咁所以就係黃維基呢單嘢，你不如試下。嗱，頭先我講嗰個所謂叫海鮮嘅 package 咧，原來有段估嘅，你係每一日嘅9點折數，即係今晚9點前折數，你落咗 order 咧。佢係10點跟住就喺足地嘅市場 pack 好，第二日你運嚟香港。 我一留意到，不過我留意到嗰個點解價錢比呢個貴啲嘅？ 嚇 係啊， 可能兩，唔通你嗰邊平啲？ 400蚊，唔知啊。嗰日我同我朋友食飯， 九幾歲喎，好似 唔係我。 不過點都好啦，以嗰個價錢嚟講就 OK 嘅。 有時間啊，試下啦，係嘛？即係無謂啊，係嘛？人哋即係咁多億搞個電視台，係嘛？收視會放越下。雖然我覺得呢單嘢只係同佢啲編劇有關，咁但係 anyway。好嘅嘢係咪大家應該即係試下大家跳出自己嘅 comfort zone 試下囉，即係我覺得係值得嘅。咁啊，今個禮拜時間差唔多啊，下禮拜有 Donna 返嚟，好，再見，拜拜。 好，拜拜。 Gentlemen, welcome to Fight Club。 左右中間拳拳都用，只問是非不問立場，破鏡館。